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3集，神童。颜和如识字，也读过圣贤书，可那里边讲的仁义道德跟他都挨不着边，讲仁义的不偷死的早。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越发笃定一件事，那就是活多久不打紧，只要痛快。他看起来谁都怕，刀一横到眼前就打哆嗦，然而他做的买卖是真正拿刀子的人都未必敢做的生意。钟伯赚的钱是什么钱，颜和如太知道了。他在马车过境时看流民遍野，可怜死了，但这都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只是在这乱世里玩了玩，真的有人饿死了，那也找不到他头上，前边站着的人多了去，他有什么错？颜和如趴在桌沿，重复着问沈泽川： 我有什么错？钟伯兵败不关我事啊，那是沈卫的错。倒卖粮食吧，我不做别人也要做，与其让别人糟蹋了这些银子，不如我拿来建护士，银子得动起来啊，像西施那样藏在银库里最没意思。 沈泽川要杀他，他把一灯大师藏起来有错吗？只不过是大师没熬住罢了。 按照大师这个命数，我不收留他，他到了岁数也会死，还是死在荒郊野外呢。 颜和如太年轻了，他在某些地方就像外表一样天真，他不是没人教，而是教他的人都没有他聪明。他把蔡玉叫阿爷，蔡玉是茶州土匪，可蔡玉早年也讲道义，对境内老弱妇孺慷慨解囊过，最终还是跟着颜和如做那昧心买卖。 这世上的人都爱讲道义，可都是讲讲而已。 颜和如跳下椅子，还抱着算盘。 历来历往，钱就是要花的，花出去什么都有。我确实不在意这个，因为我赚的更多，没什么生意我玩不了。 屋内有点安静，颜和如觉得沈泽川太沉默了，他盘算着对沈泽川说： 一灯大师这事儿，既然府君要算账，那没办法，我棋差一招自然愿意弥补。你看着府上需要什么药材，尽管开口就是了。启东今年的军粮我继续送，这事儿咱们接过了吧。 沈泽川看着他： 你回去吧。 颜和如定在原地片刻，像是要给沈泽川讲明白，再次说道： 柳州的港口正在节骨眼上，夫君，后日我再来拜访，给你看看章程。 沈泽川没吭声，屋内的烛火晦暗，颜和如无端的有点怕，这跟他以往的怕都不同，是渗到骨头缝里凉丝丝的。他知道沈泽川是什么人，沈泽川不会杀他的，聪明人都不会这么干，他有的是底气。颜和如退后几步，到了门边，冲沈泽川露出笑，转身掀帘出去了。有个丫鬟在檐下提灯候着，颜和如看着那灯，惨白惨白的，他瘆得慌。屋内的烛光熄灭了，庭院内静得不闻响声。颜和如没有让丫鬟送，他夺过灯笼，走在廊下，越走越快，像是被什么追赶着，最终狂奔起来。他喘着息，没命的跑，在这一刻，要承认自己还是怕死的。 启动800,000，白衣王，我有。 颜和如听见了背后有落地的脚步声，他慌张地回过头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但是他哭起来，就像是打碎了花瓶的小孩对那无关紧要的错误感到委屈。他喊道： 沈泽川。 沈泽川坐在椅子里，把颜和如没有喝完的茶泼了，就像他当初泼给西红轩的那杯。茶叶晾在渠书上， 很快地干透了。费圣善后相当细致，禁卫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廊子里的血迹冲洗掉了。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费圣掀帘子时看见府君正在闭眼假寐，他放轻声音： 主子，处理掉了。 沈泽川似醒非醒，他半脸的眼眸盯着即将燃尽的烛，坐在那里有几分难以靠近。过了半晌，他说： 古今到哪儿了？ 今晚该到洛山了。 沈泽川像是醒了，用鼻音嗯一声： 嗯，让他回去吧。 费圣单跪在门口，扶着半身顿了片刻，不敢把话说得太过，显得哀戚，便道： 他带着二爷的信呢。主子，洛山跟咱们端州也相差不远，费不了多少时间。 沈泽川今夜兴致不佳，没搭腔。费圣当即闭嘴，老实地退了出去。两炷香的时间，乔天涯就推着姚文玉到了。竹帘开合，沈泽川说： 圆桌怎么还没有卸下？这么晚了。 姚文玉持书的手松开，把宝毯盖好。 没了银河如，河州的铺子要乱。府君今夜在此独享对策，不妨听听我的愚见。 圆桌以前擅长清谈，声音如泉水淙淙，舒缓得当，很是好听。沈泽川偏头： 掌灯奉茶。 侍女进来，撤掉沾过茶水的渠梳，换了新的灯，让屋内终于亮堂些。费圣特地让侍女把茶水泡得浓，给府君和先生提神。 杀了颜鹤如，河州的铺子要乱一时；不杀颜鹤如，天下的生意要乱一世。 沈泽川没喝茶，他强抬着精神。 况且颜鹤如这般肯定我不会杀他，我如果从了他的愿，就是后患无穷。 沈泽川对顽童没有耐性，早在颜鹤如提起一灯大事时，沈泽川就给他安排好了结果。沈泽川可以被愚弄，但不可以被胁迫。事实上，颜鹤如根本不了解沈泽川，也不了解萧迟也。他对这两个人里究竟谁为刀鞘这件事一无所知。除此之外，萧迟也这样着急地找大师，是因为他刚刚经历过死别。沈泽川只要一想到策安听闻消息后会是什么心情， 就没打算再让颜鹤如多活一刻。 姚文玉带侍女都退下去后说： 颜鹤如此行没有随从，把心腹也留在了河州，就是为了让府君忌惮。 正如颜鹤如自己说的那样，他连花拳绣腿都不会，他敢登堂入室的威胁沈泽川，是稳操胜券。他的心腹都留在了河州，如果他没有如期归家，那么严氏就会掐断怀慈茶商路的最底端，把中博商队拒之门外，让沈泽川只能经过怀州，绕到敌城附近，再经过永一港，最终抵达绝溪深处。这条路不仅耗时耗力，还得费尽心机的跟沿途的关卡打交道，稍有不慎就可能翻船。 天下商贾皆为利往，中博是离北和启东的中转要地，严氏掐断的不仅仅是我的商路，还是已经投入其中的行商们的商路。这些人尝过了真修，再让他们回去重新拾野菜，不论味道如何，没吃饱的肚子都不会答应。 沈泽川和严鹤如遇见的土匪不同，他在东边有正经的权柄在手，绝非蔡玉、雷惊蛰之流可以比拟。他能敲定东边两地的关税，并且牢牢握着落霞关、护市及登州三个要地。颜鹤如想单靠生意胁迫他，那也得看沈泽川乐不乐意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